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时间去到9:09，一定要就要同我咧，每个礼拜星期一都会见到嘅呢一位嘉宾主持咧，就系周少祥祥哥打招呼。早晨， 祥 哥。 早晨， 祥哥，你好单薄喎，咁好冻喎，你系多咗条颈巾咯？ 你有 够唔够噶？ 入边一件两，有冇三件衫啊？加加埋埋。 有啊，有。 但好薄啫喎， 你冇见到我哋啊？即系我哋着咗个羽绒翻工啦，入边仲有三件衫。 我再厚啲啊，大佬。 食咗素啲人咧就唔冇咁怕冻啊， 身体好啲咁， 梗系啦。我女我孙女着咗好少衫，吓亲我添， 仲要吓亲你添。不过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嘅，你话最紧要啦， 身体健康啊。祥哥成日都即系讲啦，就系啲绿色嘅生活，或者咧就佢自己就推广食生啦吓呢个部分。喺节目度有时我都会讲下。咦，今日你准备嘅呢单新闻咧，似乎都同即系你话绿色或者有机嘅农场都有啲关系，祥哥。 系啊，嗱未讲之前咧，申报利益先吓。咁而家咧，我哋就评论一下，倾下呢个问题啦。咁咧就系、是、个焦点嘅主角咧，系香港嘅一间有机农场。咁咧，佢哋都系知名度好高，好多人去玩噶啦，好好玩噶啦。咁啊，祥哥咧系另外一间佢哋嘅同业同行嘅、有机农场，又系好多人嚟玩噶啦。咁啊，所以咧可能系未必公道嘅 吓。 实申报咗先。 咁等我听下，等我同 我哋问下， 我哋公道。 就系、是、今朝我起身咧，就收到南华早报啦，就系、是、佢有全版图文并茂嘅报道，就系、是、个标题都几惊人嘅，佢叫绝望嘅坑啊 ，in the pits of despair。就係 pits 就系一个窿咧，一个坑啦。佢话呢啲窿咧就系绝望嘅，系乜嘢咧？就系佢话虐待动物咯。嗱、香港就冇几多个动物园噶啦，你知啦吓。咁最多动物嘅地方喺边度咧？喺动植物公园啦，嗰度咪有猩猩啊，有咩嘅吓？ 嗰度多啲定系主题公园多啲噶？唱歌话笑下。 系啦，你讲。总之系有动物嘅地方啦、海洋公园有啦，加道理农场有啲啦，冇乜噶咯。嗱，我问你啦，你想去睇野生动物，香港边有啫？系嘛？ 咁又系， 香港睇野猪， 或者去马骝山睇马骝。 系啦，嗰啲唔算啦，我讲困住嗰啲啊。咁咧，而家呢度有个农场咧，就有动物俾你睇啦。咁啊，有咩睇咧？嗱，根据呢个报道咧，就话佢有。有羊啦，一隻三隻红人，一隻雪雕，你知系乜啦？七隻呢、這个兔仔，仲有呢就系、是、有火鸡，有鸵鸟，等等啦吓，系差唔多啦，佢暴露晒啲有啲狗啊咁样啦。咁你去嗰度呢，就除咗睇动物之外呢，就可以骑马啦，有骑牛搭牛车啦，摘士多啤梨啦，玩嗰啲小型赛车啦。即系咁叫做玩系咪、即系亲子乐园啦吓，大自然、有机咁系咪好值得鼓励先？你觉得嗱呢一度出现咗个矛盾啦。呢篇报道咧就话佢哋做养得非常之残忍咯，即系啲先讲兔仔啦，佢话兔仔显明咧，好明显就系佢哋又冇同佢绝育啊，所以生下多啲，生下多啲，七只啦，而家七只啦就逼埋一堆啦，咁啊，第日可能再生一啲，又唔知点算。 定系佢哋用人道嘅角度啊，即系我又费事剥削佢，可以即 系 呢个权利啊咁。 系啦，佢话咧，譬如啲羊啦吓，啲羊又唔俾佢哋喺草地度玩，就系用三合土地啦，咁啊呢个完全不适合羊嘅生存噶啦，又就。周围粪便啊，佢自己又踩翻落去啊，咁样啦。咁只铜人又好惨啦，逼埋个角落头啦。佢话你自己话呢度有100万尺嘅咁多地吓、即系地方啊宽敞嘅，但系逼埋晒啲动物，即系个地方溶溶烂烂咁样啦。咁啊最唔掂咧就系、是、咧就话俾游客出20蚊就买啲咩咁啊喂佢嗰啲啦。呢个系指定动作噶啦。咁佢就话唔啱嘅。動物咧，你咁樣餵佢咧，就營養就唔會平衡嘅。咁啊，唔應該俾人哋咁有遊客嚟又餵下佢啊，咁樣樣咯。咁啊，總之咧就談到佢一文不值，就話應該就封閉曬呢啲咁嘅嘢，即係唔應該鼓勵啲人去睇呢啲動物嘅。咁啊，嗱佢咧就訪問咗佢啲刊出咗兩個訪問，就係、是、都係外籍嘅女士嚟嘅。一位咧就係、是、國際學校嘅生物學老師。咁佢就話：，呢度咁污糟啊，咁逼咁樣嚇，就話我作為身為教師咧，如果我大學生去睇咧，呢絕對係反教材，根本唔應該帶小朋友去睇，即係小朋 佢哋睇應該睇到動物唔係咁樣嘅咁嚇。咁、另外嗰一訪問另外一位咧，就係、是、又係講到佢咧，又呢樣嗰樣唔妥啦咁。好啦，咁啊，於是咧記者咧，南華早報嘅記者就去向嗰個動物園查詢啦。兩個月落去就去咗兩次，然後就寫咗信去嘅。咁啊，呢個啊大堂有機生態園嘅初打電話去咧。佢職員就唔識回應，就話好啦，我哋遲啲覆你啦，咁遲啲佢覆嘅咧就好官樣文章嘅，就係話我哋長期都有獸醫嚟睇我哋啲動物嘅喎，如果你需要更多嘅資訊咧，不如你去問一問漁農處啦嚇，佢又會提供咁。好啦，佢哋又問漁農處咯，漁農處就話咧，佢哋同埋愛護動物協會咧就去過檢查呢一度嘅，覺得。都 OK 啊，冇咩嘢我哋可以檢舉佢㗎喎。好啦，呢件事就係咁啦。你聽完之後覺得點？成個報道下。 長哥你自己頭先申報咗㗎嘛。即係你都自己有一個嘅有機農場啊。都有啲嘅動物仔喺度啦。咁其實你自己先講你個角度先。你自己又覺得呢一個角度係啱定係唔啱呢？ 未講之前你聽到呢個報道啦，頭先我讀曬出嚟咁滯啦，雖然佢好長嚇，咁你作為讀者，作為有可能帶細路去睇嘅，可能你都有興趣入去嘅，咁去賺下士多啤梨啊，摸下啲動物喂下咁樣樣，你又覺得點嘅啫？ 羊嗰度咯，我即刻諗咯，即係佢冇草地一個問題嘅，但係你話知啲糞便周圍係咁，但係我諗緊，如果你野外嘅。羊其實佢都係咁樣周圍變啦，咁都可能自己踩到。但唯一我關注嘅係嗰個嘅，即係佢個範圍，因為對於動物嘅心理學，如果佢範圍咁細咧，係啊，其實佢哋都會即係可能自殘 嘅。同埋餵飼嘅嗰個部分咧，即係你走去買，可能20蚊一份，40蚊又買啲乜嘢，然後再餵佢哋食呢個部分都係。咁但我又覺得 即 係 利用佢哋嚟揾錢啦，直頭呢個真係。 可能衡量到佢哋嘅營運方式就即係冇乜地方賺錢啦。我唔知係點樣啦，但係係咪有一個更好嘅方法？去處理嘅部分，我都認同嘅，即係有啲地方係可能太嚴，但有啲地方我覺得係真係應該都要處理咯。 可以做好啲係咪？嗱，我講我嘅經驗咯嚇，即係我搞咁耐農場咧，我又去過參觀人哋嘅農場啦，香港啊、外地啦。嗱，講真啦，有動物同冇動物咧爭好遠嘅。嗱，譬如我哋農場有隻羊咁啦嚇，每一次我帶啲同學啊朋友去咧嚇，哇最受歡迎噶啦，一日攬住佢影相啊，又喂下佢啊咁樣嚇，隨手摘啲嘢去俾佢食啊，咁好開心喎！一隻羊已經氣氛完全唔同曬。你想象下，如果小朋友嚟到你嘅农场一度，净系得粟米，净系得棵白菜咧，小朋友完全冇兴趣嘅，但系如果有兔仔啦，有鸵鸟啦，有啤熊啦，咁咧见下摸下喂下，佢哋好开心嘅，亦都系有啲人觉得啦，呢一个系好好嘅教育啦。 但系长哥头先佢嗰度咪话咯，即系如果你系人都咁喂嘅话，佢会失衡嘅喎。 系啦，嗱，咁我哋就谂呢，即系我讲个事实俾你听先，就系咧有动物咧就。多咗好多生氣啦，同埋吸引力好多啦，你可以賺多啲錢啦。賺錢唔係罪過啊，因為個農場要維持噶嘛。咁啊，佢如果投資翻落，好似我哋咁，我哋 但係咪有其他途徑啊？即係你可以唔使廿蚊買一份嘢，即係喂一隻嘢食到佢。 總之你即使係好似我哋咁樣樣，係所謂非牟利慈善團體啦，咁啊都要有收入噶嘛，係咪？唔係呢度啊嗰度噶啦嚇。如果收入場費你係嫌貴，我哋收10蚊，人都話貴。咁咯，10蚊都唔肯。即系喺门口嗰度收要收10蚊啦，唔入啦，即系真系个成日长期都系咁嘅吓，即系咁咁咪点啫吓？好啦， 10蚊都唔入。 我觉得我比较即系接受到，你可以俾啲即系动物喺度俾人睇嘅。咁但系如果你即系只会系一要买钱，然之后去喂佢咧，咁我就觉得你喺佢身上即系牟利赚钱，或者一个赚钱嘅 工具。正常嘅途径啦，嗱，讲下先，我哋咧就喺十几年前咧就有齐咁多样嘢嘅，有猪、牛、羊、鸡、鸭、鹅、火鸡，仲有啲其他嘅雀仔啊，仲有咩？就仲有即系呢猫啊、狗啊，乜鬼都有嘅吓。咁啊，嗱，根据香港嘅法例咧，你唔做你唔知噶，就系、是、不能养多过一对嘅。 一对 系 三 只 咧，三只咧就叫做系展览。就系呢个动物园，一对咧就系你屋企自己即系加速加禽咁样啦， 即系公众地方唔可以养到嗰一对。 系啦，系啦，系啦， 屋企就冇问题啦。 屋企有冇问题啊？嗱，你试下喺屋企养如果你喺屋企，譬如养三只鹦鹉咧，可能已经犯法。 吓， 系啊， 系咁， 即系某啲动物啫， 系啦，所有啊， 所有， 差唔多所有啊，猫狗唔算啦， 吓死我三只猫。 总之系咁样样咯。 你查清楚啲例吓，咁如果同埋咧，如果我哋养兔仔养乜养乜咧，就有好严格嘅监管嘅。兔仔佢你系展览咧，就要有双重嘅隔离啦，即系啲人唔好行咁近啦。譬如红人嗰啲要隔开几多尺啊，唔好俾你手伸出嚟啊。嗱呢个系安全措施啦， 好合理，好合理。 你都最近听到大陆有啲动物园有人跌咗落去，俾老虎咬亲啊嗰啲咧，咁佢就好规，香港系规得好严嘅。仲有咧就系。几耐几耐咧，就要有兽医去睇嘅，定期嘅。嗱，我哋系肯定做足嘅呢啲。 但长哥，我想问下先，即系头先当我哋第一个钟头讲香港嘅即系食品安全啊，又或者嗰啲即系防辐射嗰啲嘅法律啊，啲条文嘅时候，我哋发现好过时啊。咁喺用喺动物头先你讲嗰啲条款，会唔会都过时噶？ 我又唔觉得喎。呢一方面咧，嗱，我唔系专家啦吓。我要问下我新抱先，佢系兽医吓。我要捉佢去再检查晒，我 check 晒每一条嘅条文。嗰啲啦，嗱，每一次我哋理事会咧都要报告，我哋啲羊点啊，嗰两只牛有冇事啊，上一次佢发炎啊，而家耳仔又点啊，都要报告嘅，即系兽医嚟咗几多次啊，咁样，即系咁咯。总之咧，嗱个结论就系、是、养动物系好烦噶，系好嘥钱噶。我哋譬如我哋即系啲羊啦，即系百年归老咯，走下一只，走下一只，而家走咗一只。长哥做主持嘅话，哎呀，同佢搵个伴侣啦，至少养四只啊嘛，养一只你又几苦闷呢，系咪？对佢系好唔公平啦，等于虐待佢啦。佢而家系喺呢度等过世咁样吓，虽然佢系扮演好重要嘅角色，令到我哋咁开心，好心就系搵多几只陪佢啦，啱唔啱先？但系我哋啲同事啲职员就话唔得啊，我哋养多几只羊啊，嘥多好多。嗱，你老细，你做主持，你计下先，我哋要多几多钱，又请多四分一个职员，就若如果你要养四几多只兔仔，几多只咩咧？你要请多几多个职员，咪系钱咯，系咪先？原来佢哋计出嚟好贵吓。以前咧，我哋嗱好噶，鸡鸭鹅火鸡有晒嗰啲嘢啦，但系而家一只都冇啊！你知唔知点解？一只都冇啊！你估啊？ 太贵，即系养佢哋嘅饲料。 No, no. 气候唔啱 都唔系，你估唔到啦。禽流感啊，之后咧就一听到有雀仔咧，就冇人嚟啦。嗱，你系幼稚园校长，你知道嗰度有几只鸡仔。你都唔敢冇風險啦，啲家長係投訴嘅喎。嗱，我哋已經俾漁農處嚇到，即係香港政府衛生處啊嗰啲咧嚇到唔敢接待動物嘅咯喎，明唔明先？其實係完全冇關係嘅。我哋用有機、好人道、好乾淨嘅方法咧，係風險係接近零嘅。係，咁但係即係因為有啲嘅法例， 市民都唔認識， 市民個心理嗱，我哋冇洗雞鴨鵝咯嚇，豬啦，我好中意養豬㗎，啲豬好好玩㗎，好乾淨㗎，但係咧村民啊反。佢谂起猪屎就咩？其实我啲猪屎一啲都唔污糟，因为我哋一啲都唔嘥噶，一粒都弄翻去落翻田嗰度做肥料噶嘛。但系村民有咁嘅感觉，咁我哋尊重佢哋咯。咁所以而家剩翻好少咯，系咯。 咁仲有啲咩啊，长哥？ 嗱，兔仔咧，兔仔咧又唔掂，就系、是、我哋因为周围好多野猪啊，一下睇唔到咧，就俾野猪啊、野狗啊 食咗 啊，咬死佢啊咁样之类。咁所以咧养下养下又少啲，养下养下又少啲，即系我觉得变咗系嗱，亦都有啲访客，即系外地嘅朋友嚟香港，佢话一个农场系冇动物嘅，边度算系农场咧？咁啊，即系咁啊，梗系要有啲猪牛羊噶啦，咁所以我哋要平衡呢一度咯。好似头先即系我哋报道呢一个元朗嗰边咁样吓，佢哋可以做好多嘅吓，即系满足咗大家嘅需要，但系又系钱咯，请多啲人啦，整多啲设施啦，起多几间嘢啦。咁又在商言商，嗱，佢哋唔系慈善团体啦，吓，咁啊，当然都唔想长期亏蚀几多百万噶嘛，系咪？咁啊，点样去归本咧？去维持咧？而家系好难做啊，做农场呢一啲吓，咁我哋希望提供多啲地方俾一家大细享受大自然嘅。嗱，譬如加道理农场咁样，佢大老细泵水啊嘛，系嘛？佢哋鬼咁有钱，当然佢哋系做得似模似样啦，冇人投诉啦，佢做得好好，学咗好多好事。咁啊，但系我哋呢啲慈善团体同埋人哋嗰啲系非牟利慈，即系非牟利嘅，即系佢哋系做公司咁做嘅，点做咧？咁我哋系好想多啲地方俾小朋友幸福，即系开心接近大自然嘅，呢个系好嘅教育。咁点咧？ 但系动物权益都系要争取，我觉得 咁又咪攞个平衡咯， 两方面攞个平衡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祥哥在广告前就分享了一单的新闻，讲到在元朗的一个地方，一个有机的农场里面的这个的报道，讲到即有些指控他们的这个嗰啲嘅动物，又话养佢哋好唔人道啊，方式好唔人道啊，咁但长哥头先咧就即系佢虽然你申报咗啊，咁但系佢而家自己都做紧啊嘛，都系做紧一啲有机嘅农场啦。咁佢都讲咗一啲咧，佢自己心入边或者佢自己观察到嘅啲说话。 个难处咯，系啊，一个难处。 我谂起一件事啊，二十年前咧，我就去经即系做鸭仔团嘅鸭仔啦。平时我都唔做嘅，嗰次系陪伯母啊，一片孝心咁样去啦，就系去海南岛嘅。咁啊，个团啊顺便去参。观一个即系生态园啊，嗰啲咧吓，咁啊嗰度咧就困住啲红蚓，有成十只八只吓，咁就游客咧就去喂佢嘅，就嗰阵时吓，二十年前五毫子一个番茄啫，咁啊就咧有一个你想象下一个好长嘅木匙羹，你怼埋去，咁咧佢就伸只手出嚟吓，就鬼咁有礼貌咁样咧，就攞咗你个番茄去食咁啦吓，咁嗱你话啦呢一个值唔值得？即系鼓励呢，嗱，假定番茄系对佢系都正常嘅食物先啦。 但困住咗佢哋， 系咯， 咁啊，梗系要困住啦，红人 出嚟就借人，但系佢冇咗一个即系自己搵嘢食嘅能力噶咯，佢就每日都喺度等人哋行埋去个观众席嗰度就攞嘢食噶咯， 都应该有人喂佢嘅，咁但系我唔比较唔系好中意呢种方式， 咁啊点好咧？嗱，因为咧你喂佢，你先可以近距离望清楚佢啊嘛，如果唔系佢缩埋个落头，成班噶啦，食饱咗喺嗰度匿埋， 系咪好逼 入 长哥嗰度？ 都少少啦，咁所以我。嗰次之後咧，我諗緊呢個問題。我哋都係咁，雖然我哋就唔會話收錢去買一樣嘢俾你去餵佢。咁我都累親我只羊啦。有冇聽過講羊嘅故事咧？有一日，有前幾個月啦，突然間佢發軟體，就係突然間佢病，睇佢嘅樣營養不良，我揾獸醫啦。獸醫話佢營養不良，點解營養不良咧？ 平时 阿长哥去亲咧，就喂啲最好嘅嘢俾佢食嘅，即系咩咧？番薯藤啊，即系番薯啦，嗰啲老嗰啲咧，佢好见真好中意我嚟啦，就喂佢食，好开心啦，咁样样就系嗰啲累死佢啦。原来咧，羊咧，山羊咧，就需要喺山上面行，即系斜嘅斜坡上面嗰度咧，就食啲荆棘啊，即系嗰啲冇其他动物食嘅，系好粗好，佢卧高头要似只拉落嚟先食嘅。如果佢耷低头食嘢咧，佢就冇胃口嘅，佢就唔健康嘅。即系我哋喂佢咪佢咪即系唔使卧高头咯。 系啊， 因为卧高头咧，佢啲牙咧就衰咗啦。佢啲牙要不断咬啲好辣嘅、好粗嘅嘢去嚼、去扯落嚟。咁咧，如果唔系咧，啲牙咪越生越长咯。如果佢食一啲唔多使出力嘅嘢，我都喂埋佢俾佢食，几有营养都好啦。嗰啲营养唔系佢需要嘅营养嚟嘅。我哋以为呢啲好有营养啦，我摘埋俾你食啦，咁啊唔使， 对佢几好系咯， 对佢几好啦，食晒佢啦，点知累亲佢，呢啲咪系咯，即系原来佢嘅习性系要卧高头，系咁辛苦搵食嘅，佢冇机会辛苦搵食啦，佢又唔健康咯，咁啊，我哋冇条件俾佢爬上山喺度搵一啲好难扯落嚟嘅嘢食噶嘛，即系譬如咁啦，咁即系我哋点样处理呢啲问题，仲有啦，你知咩叫鱼菜共生啦？即係養啲魚喺度，有啲咧喺屋企喺學校養個金魚缸咁啦，我覺得好殘忍咯。即 係 條魚長期咁樣喺度屈住咁樣細咁樣啊。咁呢一啲我哋點樣解決咧？本來係好有教育性嘅喎，大家睇到。鱼啦，啲鱼又可以帮你种菜啦，咁吓，咁所以呢一啲啊，我屋企自己养鱼咧，就有一个好大嘅池啦。你想象下，大过一张乒乓波台，我觉得咁咧就可以至少对得佢住咯。虽然系搵佢一世咁咯。 咁但系呢个亦都系反映出头先山羊嘅故事，就系话咧，即系有一啲嘢，就算系人啊，花一啲嘅钱去养佢，买最好嘅食材，都唔可以替代到佢自然野生嗰种求生嘅能力，系取代唔到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翻嚟长哥今日嘅主题啦，佢今日嘅主题预备咗咧，叫做幸福一生嘅心法。长哥，你最近成日都讲啲咩心法？咩心法咁？似乎你略有研究啊，呢排系咪？ 一切都系由心做噶嘛，系咪？我想问一个问题咧，一定听过噶啦，就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实啱唔啱嘅咧？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觉得系啱噶。 即系技术上系嘛？ 技术上咯，冇理由种瓜得豆，种豆得瓜噶嘛。 技术上啱，咁啊即系如果唔讲技术上咧， 即系平时我哋话，即系如果你抌啲咩出嚟，你咪有咩收获咯。咁 系咪真噶？ 一定唔系咯， 一定唔系， 我都相信 唔系。 咁啊，即系话咧，呢个技术上咧，即系从科学嘅角度，从生物嘅角度啦，植物咧就系咁样样嘅。咁啊，通常我哋讲呢句话就梗系唔系讲种嘢啦，就系要嚟比喻噶嘛。你做人啊，系咁噶啦。 系 啊，仲有咧就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咁咧嗱，我成日都教人噶啦，系咪真噶？你要努力啊！ 发咗啦，如果系咁， 唔系，我好记得我中学老师嘅时候。佢叫我哋读书啊，即系考会考啊。佢一分耕耘唔等于一分收获。咁但系佢补咗一句，佢话唔耕耘咧就冇收获。 咁 我信后句，前句我就 但 系 读书，我觉得易控制啲。你读咗咁，你咪识答咯。但系出嚟工作，你真系唔系你俾十成收翻。我谂如果你有五成或者七成，好好啦，长哥。 唔耕耘又一定冇收获，又系咪真噶？ 咁呢个耕 耘又未必系真。 含着银匙出世咁啊，你未耕耘，你已经有几亿噶咯？ 当时唔识咁搏佢添， 我识做人。 咁嗱，我又问下你啦。假定咧，嗱，你未有仔女啊吓？假定你个女，你个仔，佢而家咧读小学高小啦，小学五年六年啦，佢就翻嚟问你啦，妈咪啊，今日老师话教我哋啊，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话妈咪啱唔啱噶？咁你点答？ 嗯，咁做阿妈应该都真系， 我最后要做咗自己嘅努力先啦，小朋友，你先尽咗自己嘅努力先啦，系啊，起码你可以做嘅，你做咗先啊嘛。 啱嘅，咁啊，如果小朋友系咁信噶啦，老师又话系，爹哋妈咪又话系，咁啊，到出嚟社会度做嘢，发觉唔系，咁咪好大嘅落差。 系好大嘅冲击， 要慢慢调教佢啦。所以，但系细嘅时候你讲极都唔明噶啦，所以叫佢系啊，你努力先。 系啊，细个真系 我会氹咗佢先啦，跟系佢成长嘅过程，慢慢再调教翻。 好啦，呢个系成长嘅过程吓。咁我谂起一样嘢，因为长哥又开农场咧，又份啦，我哋个农场系廿几年噶咯，就嚟三十年咯，系香港第一个有机农场啦。咁我睇咗好多嘢，其中咧。种嘢咧系反映到人生嘅吓，其实嚟呢度咧得到嘅真系智慧咯。嗱，个智慧就系、是、你话种瓜得瓜系咪真嘅咧？我哋每一年咧都有种瓜比赛嘅，大家咧就系喺譬如七月最后一个礼拜咧，就即系攞个榜嚟吓评个吓，你即系冬瓜啊嗰啲咧吓，斗重咯吓最重嗰个咪赢咯咁样样。种冬瓜啊嗰啲咧吓，就系、是、好痛苦噶。嗱，第一。你落种啦，落种佢未必出苗先，系咪先？出得苗咧，又未必会长大啦。你好辛苦啊，又从佢除草啊，又施肥啊，又俾个棚佢躝啊，就咁之类啦。再大啲吓，佢开花啦，系咪？开咗花，如果冇蝴蝶蜜蜂嚟同你传花粉，你又见唔到果、啊，见到果啊，俾嗰啲咩果蝇一针，又冇咗吓。到佢长咗个瓜出嚟啦。打场风又成棵冚唪唥冧晒冇晒啊！好啊，再大啲啦，就有野猪嚟喎。又会食啊，食咗你系啦，佢唔食你，佢撞冧晒你啲嘢吓，踩烂咁又冇咯。到你种咗好大个瓜啦，突然间俾人偷咗咧，系嘛？真系发生过吓，可能农友偷啦，可能半夜又村民或者 咁真系可以完好咁收成，其实有几多成咧？ 有几多成？你谂下， 有冇买保险啊？其实 有冇得买保 险？有冇得买保险？ 都危险嘅呢个农场。 所以嗱，你食到个冬瓜，你谂下吓，粒粒皆辛苦咁样好啦。咁啊，但系咧，就喺你嗰棵冬瓜啊，俾风打冧咗之后，或者俾野猪踩冧之后咧，你就发现侧边有一棵番茄。啊！棵番茄又开出咗番茄，你种瓜冇瓜食，有番茄食。有啲人就中意食番茄多过食冬瓜，啱唔啱先？咁啊，种瓜点会得番茄咧？你话你冇可能啩？有可能嘅，呢个系现实生活同埋科学嘅生物学嘅分别啦。原来咧就系咁嘅，就系咧番茄你未落种嘅，你落二十粒种啦，佢就出咗十棵啦，系咪？咁啊有几棵死咗啦，可能咧真系可能咧有一两粒咧出年先发芽嘅，后年先发芽嘅，即系你而家棵番茄咧系呢块田啊，前一任嘅前一手啊嗰啲人就落咗种，佢可能嗰时就未出，而家出都得嘅吓，仲有苋菜系好普遍。你唔喺块田唔使种苋菜咧，又有苋菜食噶啦，因为喺外边飞过嚟嘅苋菜，总之好轻嘅。 哦， 隔篱村嗰啲咁嘅种咧都飞过嚟。 咁你咪唔使落咗咩啦，种瓜呢就食芫菜又得㗎喎。係咪先，咁所以呢做人呢係咪随遇而安好啲啦。即係如果我猛话我一定要食瓜，我一定要食瓜，咁你哋抌地，你呼天抢地呀，真係唔抵啦。 好攰呀， 食山猪咩呀，咁就人好痛苦囉。但係好、哦、有番茄食都好啊，番茄仲值钱囉、啊嗯、即係或者係番茄仲靓啦，咁咪得唔得呢、啊、其实三样嘢加埋呢可能芫菜最有益喎、啊啊。就最啱你而家个营养需要喎，咁个天啊俾芫菜你食，咁你咪食咯，你就唔可以喺度猛啦。咁你咪唔使高血压咯。 咁即系摆翻人生啦，其实我一定要三十岁之前嫁出去，嫁唔到啊，唔做人。咁但可能三十岁之后你成熟啲，咁先再嫁咪仲好咯。 佢哋有一句话， 煮到埋嚟食啦。 When God gives you lemon, make lemonade。有冇听过啊？好咧， 当上帝俾个柠檬你嘅时候， 系啦，咁咧你就做柠檬汁、柠檬水。嗱，你唔知咩叫 lemonade， 其实我同你都唔知。你去美国生活过就知啦，系佢哋好普遍嘅，加啲糖啊，加啲唔知咩咁咧，就系、是、通街都有得饮嘅。系啦，咁所以咧，你就唔好硬系要苹果要菠萝咯。上帝俾咗柠檬你，又有另外一番天地嘅啫、你享受咪得咯，仲要多谢上帝啦， 发掘佢好处咯。 嗱，咁啊，你我去农场咧，你话。我出400蚊，你度耕块田，山长水远咁鬼辛苦，我落到啲咩先？啊，攞到几个车嚟嘅，攞到几个瓜咁样，加埋都唔够400蚊喎、即系有时其实好够嘅。嗱，譬如我自己呢、這个阿长嫂用嗰度咧，就系赚翻嚟嘅。我哋种咗啲嘢，咁你识种啦，同埋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啦。但系分分钟你做你食攞唔归本嘅、但系你得闲入下嚟吓。你健康咗，你减压，啊，即系你病少好多，睇少一次医生都悭翻400蚊啦，啱啱先？吓，同埋咧，你费日翻工精神爽利，好人缘升级，吓、同同事关系好咗，你又嗱 掹。点解耕田会同同事关系有关嘅？ 冇嘢啊，你个人松咗，轻松咗，冇咁猛，系啦，唔会冇咁得人。 即系唔好坐嘅同事啦，坐块地啦， 周围肥人，就唔好肥人啦，就淋下水肥下啲。 咁我哋组团去耕田， 肥少两次，仲有咧，你得闲带啲 friend 嚟呢度，即系 hea 下。倾下偈，哇！你即系广结善缘，系咪先？嗱，嗰度唔止400蚊啦，啩？ 呢啲就无形嘅嘢。 无形啊！你话即系种瓜得健康，咁啊好过食瓜啦。仲有啦，讲件事你听吓，上嗰度主席啦，系嘛？成日去农场嗰度 hea 嘅啫，因为我都唔使参与，真系农场嘅劳务嘅，我都唔系专业啊，喺度搞坏档摊嘅啫。咁淋水都唔够专业嘅，佢哋要吓。咁咧嗰日我喺度 hea 下。喺长廊长中间，忽然间咧就有一个男士接住我，诶、哎，佢话：诶、哎，博士，见到你真系好啦，咁啊，我都麻麻地认得佢啦吓，咁佢话讲好消息你听啦，我下个礼拜结婚啦，咁啊，我话，边个唔好彩啊？ 乜 咁直接？真系衰啊！阿妈真系好衰。 请唔请你好啊？下次 唔系，先睇下你表情啫，你明知讲笑啦吓。咁啊，佢就话。咁我就话我识唔识噶咁，识你咪喺嗰棵树下边介绍我识噶咯咁啊，嗱种瓜得老婆， 系 咁啊就唔止食个瓜啦， 咁个别嘅例子， 系啊，我哋仲有好多姻缘噶嘛，冇嘢噶，臭味相投，嚟得呢一度嘅人都系爱好健康，阳光大自然咁样样，你咪识翻啲啱你啱嘅，又识老婆都事少啊，识得 business partner 就系未来生意伙伴啊，你搵到人投资你而家呢一个 咁夸张 有啦吓，一个介绍一个噶嘛。你系转行啦，你系咩啦？你认识你未来嘅老细啦，抵啦。 即系啲人就去酒会，但系长哥就去农场， 系啦，而家兴啲嘢，你去边度就会遇到咩人噶嘛，系嘛？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个故事教训你咧，对我嚟讲咧，就系唔好成日种瓜就谂住个瓜咯。即系你成日谂住个瓜咧。你做人就好痛苦㗎、你要嗰样上帝就唔系俾嗰样你㗎嘛，即系咁。 有时真系咁啊。 系啊，你一分耕耘一收，咁又系咯、你嗱，我哋有一句话嘅，我谂好少人听过，你可能未听过。练功咧，不论你练咩功法咧，通常咧都系根据呢个原则去做。听住啦，就系、是、但求练功。但求练功，即系你要中意练就练啦，要练就练啦、英文翻译 ，just do it。Just do it， 想做就去做，咁吓、不求成功，你千祈唔好求成功。咁你话唔求成功，你嚟做乜啊？ 求咩啊？咁 求咩咧？唔系，系 公道自然成，萬事俱備呢條件到呢、就係、是就自然咗就有收穫㗎啦。嗱、咩意思呢，你知唔知咩叫走火入魔，即係人哋話你練氣功啊忍住啊，或者你做即係咩打坐啊嗰啲啊走火入魔啊嗰啲。走火入魔點嚟嘅呢，其實就係急功近利，急於求成。即係佢都未有條件，佢就係心頭高，就要即刻要做到。咁呢就唔顧其他嘅嘢啦，個心理出現呢一種係偏離嘅狀態。咁呢緊張起上嚟呢就係、是、會走火入魔啊嗰啲啦。咁唔詳細講嗰啲啦，不過就係、是、條件未區未條未齊呢啲嘢就唔會發生㗎。 係 呀。即係你學麵包一樣咋嘛、你做個麵包識唔識做麵包先， 试过做， 试过 真系试过人手 做。你做过你就知噶啦，你又要落几多水、几多粉、几多糖， 又 几多酵母。嗱，你要等个酵母，可能等有快上嚟一两个钟，或者更短时间。慢啲上嚟等几个钟，你要睇湿度、温度，同埋嗰啲粉、嗰啲酵母仲有几多成生命，乜之类。你唔等佢。即系仲争少少就争少少噶啦嘛，系、咪？所以但求练功咧就系练啦，练到一个位咧，佢就系因缘具备，佢就有一样又成咗啦。你日日都求成啊咁样，即系你日日譬如我哋时都见到有咁嘅情况。譬如你有个癌肿瘤咁样啦，人哋练呢个功啦，哇！佢都系练咗十日咋，就缩咗20% 啦。咁、咁我呢度咧就嘅我个几多寸喎、直径咁啊度咯，度住，我练下，又冇缩过2%，有缩过先，咁就死梗嘅，因为你成日挂住个肿瘤咧，个肿瘤仲喺度，个压力喺度啊嘛，你不如就话交俾个天啊，我信啊呢一个咧，人个个都得嘅，我所以我得咯，咁话练啦，练到有一日咧，佢就自然会消失噶啦，我都唔记得咗佢，佢就自然就唔见咗咁样，嗱呢一个就系不求成功。公道自然成咯，系、嘛？ 所以都系要做咗自己个 part 先嘅， 学长哥。系咯，系咯，咁啊，所以种瓜得瓜啦，令我谂咗好多嘢、即系尤其是喺农场嗰度咧，就唔好坚持话我要嗰样就有嗰样咁啊。 咁啊，不如咁啊，一阵翻嚟啊，长哥继续同我哋讲今日呢个话题就系、是、幸福嘅一生啊，幸福一生嘅心法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开心啊！同长哥即系今日讲幸福嘅心法啦，不过咪后咧更加精彩，咪后迟啲有机会再讲啦。但系即系咪前呢个幸福嘅心法，听长哥你咁咧都明嘅，即系唔好太执着喺自己想要嘅嘢上面。有阵时我哋觉得呢样系对我哋最好，可能个天觉得嗰样嘢俾你先系最好。如果你愿意接受咧，咁你就好啦。但系你唔肯接受咧，你嘅痛苦咯，个人生，但好难做到咯。我哋明，但好难做到。 你明埋呢样啦，咁就先叻噶啦。嗱，你而家我想你扮下天主先。上帝吓，你系上帝，咁而家发生咁嘅事，你会点样裁决 吓？ 嗱、听日咧就系、是、世界杯决赛啦，咁咧就系、是、法国对阿根廷，试过啦吓，两队咯，两队都要捧杯，两队都系信天主教嘅噃，两队咧都出咗佢哋嘅 number one 教会嘅大主教。向你祈祷啦，亲爱的上帝天主啊，吓你要保佑我哋啊，听我哋要捧杯啊，咁啊，我哋咧有几多教友，我哋捐咗几多钱，我哋有几间教堂，嗱，所以我哋系好虔诚嘅国家，我哋崇拜咗你1900几年啦，唔该，听日俾个杯我，嗱，两边都系一样咁样求你，旗鼓相当，咁你俾边个赢？ 宗教唔讲钱嘅，两个都两边都咁啊，即系两边都一样， 完全一样，大家都。 打我， 打我，打我噶！你射十二把，射到最后嘅一脚噶嘛？咁啊点咧？ 点啊？好复杂啊呢个。 咁啊唔通你行嚟闪电？听日再赛啊！再赛就系从啊！你都要判噶。咁你点咧？ 睇下边队得冠军个影响会即正面嘅影响多啲，咪俾边队咯？ 哦，如果系咁， 谂法都好。 边个谂法好？嗱，如果系咁咧，咁祈祷要点祈啊？ 冇噶，祈祷咪即系信心嘅啫，真系我。 得唔得？够唔够诚 意？好想得嗰样嘢，但我尽力咯。 咁啊，祈祷冇谓啦，佢都知道啦吓，咁啊，唔使祈祷。 通常祈祷咪祈就是我想要嘅，不过算啦，都系你俾你觉得你最适合嘅嘢我啦。咁 咧嗱，就俾 Rachel 讲中咗喎。人哋真系用科学嘅方法去研究祈祷啊，祈祷灵唔灵啊先？咁啊，今日唔讲祈祷，有机会有你我嚟咧，咁同你讲祈祷嘅 研究研究吓。 咁咧就佢哋研究咧，点样祈祷咧先得到你要得到嘅嘢？即系所谓灵啦，我要嗰样得嗰样。你头先就咁祈祷就系话咧， 我嘅天赋，你俾乜乜乜乜我咧？呢个系好低 B 嘅。你得到有机会 命令 大嘅，系啦吓，因为佢唔系你嘅菲佣， 系啊 吓，即系佢冇需要你要乜，佢俾咩你？虽然佢应承咗你， 吓 圣经话啊嘛，你求我系俾你啊嘛，咁啊，但系头先我嗰个情况，如果两个都咁求，两个都要求我俾佢判佢赢，咁上帝点做咧？天主有个办法嘅，原来佢哋即系经过好复杂嘅科学研究咧，就研究出个结果啦。你唔好咁样祈祷，咁样祈祷咧就点啦？就正话个玄机咧就俾 Rachel 讲中咗，啊！即系你真系高层次啊，犀利！嗱，你咁样祈祷就得噶啦。就系、是、嗱，我系大主教啦，我代表我法国嘅教会啦吓。咁、咧我就话真爱天主，我哋都好赞美你，你系英明神武嘅，你谂啲嘢咧，我哋谂唔到嘅，你谂嘅永远都啱晒嘅，你想点就点啦吓。嗱、咁你决定啦，俾我哋赢咧。好呢定係俾巴西赢好呢 阿根廷 吓都冇所谓嘅。你认为俾我哋赢咗但对呢个世界好啲对我哋好啲对大家都好啲可唔可以俾我赢囉如果你认为俾对方赢嘅对我哋都好嘅更好嘅、我哋输咗反为我哋得着更多嘅咁你咪俾佢赢囉咁冇所谓㗎啦。嗱、於是呢结果呢就係、是你嘅即系呢一边嘅机会会大咗。知唔知点解？我哋试下用心理学嘅分析。我系扮专家啦吓，即系逢系呢啲你做咗研究啦，经过咁多统计啦，咁啊梗系要分析，要谂下点解会系咁噶嘛。我忽然间谂到啊，你落场嘅心态唔同咗啊，即系佢哋叫臣服啦。哎呀，就天主决定噶啦吓，我哋就去砌啦咁样。就另外一方面，佢对方就话我祈咗祷噶啦，上帝帮我噶。咁样 会攞咗免死金牌 系啦，咁所以大家假定双方嘅技术运气都平等咧、就心态就决定咗边个赢啦。心态一个就话、天主决定嘅，所以我就 hea 啦，我就轻松啦，轻松我赢咗。我就系讲世界杯啊、其实生命就系咁噶，你喺事业嘅职场嗰度吓，你去考试系个心决定噶。你个心你有几紧张咯？讲得俗啲、直啲吓，咁我冇咁紧张啦嘛，吓、即系如果我输咗呢场波，一定系对我更好嘅，都冇所谓噶，吓、判输嚟打，咁、样啊嘛，原来我心里谂通咗，这个心理学嘅原理就喺嗰度，祈祷咧就唔好要赢，唔好要，因为赢咗嗰样嘢，譬如我系法国嘅足球队咁样吓，我赢咗个梗系想赢啦，梗系想捧个杯翻嚟威一世啦。但系输咗咧，我而家知道唔知点解啦。对法国又好嘅，对我球队又好嘅，对我哋每个人都好嘅，对呢个世界更加好嘅。咁嘅时候冇所谓、我好大功德添，我输咗仲威。你咁样谂嘅时候咧，冇咗个心理包袱，即系咁咯。咁你一世咪好开心咯。做咩嘢吓？系咪好高招啊？ 好高啊！同埋要你肯咯，即系因为你嘅输可能系成就其他人对世界好的，但对自己未必系好噶嘛。咁啲人可能 对世界好，对世界好咪等于对自己好咯。 哇！要谂到通啊呢、這个 系啦，就系、是、啦，呢个咪升班咯。嗱、你个对世界唔好，对你自己好，其实就 系 唔好噶嘛，对自私啊嘛。咁啊，呢个由小我同大我、小爱同大爱嘅分别啊嘛。咁啊，而家咧我升班咧就去了解下大爱。嗱，如果你用大爱。爱嚟到生活一定掂，一定所以我话人生幸福嘅心法就系唔好执着你要乜咯。上哥成日都举呢个例嘅，嗱，你想象下有一个小妹妹吓，佢得四岁，佢唔知点解咧，硬系中意食雪条，佢又觉得咧喺佢嘅生命里边咧冇嘢好食嘅，净系雪条先好食嘅啫。乜嘢包心刺肚咧吓，乜嘢都唔好食嘅。老豆带佢去五星级餐厅食自助餐，有雪糕佢又唔食，有乜嘢好嘢都唔食，系都要食雪条，掠雪条。人哋五星级酒店冇雪条咧，佢就抌地，佢就绝食。嗱，咁你系有乜意思咯？系嘛？咁我老豆梗系知道雪条唔系最有营养嘅嘢，好心你食下第二样嘢啦，营养均衡啦。好心你就了睇下呢个世界啦，你可唔可以长大啫？咁样样。我觉得我同你呢班人呢系咁低 B 嘅，就系成日都要掠要我哋心目中要嘅嘢、我要听日赢波，我要考到四个 A 吓、 要雪条， 乜都系我要咯， 呢啲都系雪条嚟嘅啫，仲有其他更加重要嘅嘢。你上面嗰个老豆咧吓，佢、有比你更加多嘅智慧，由佢决定咯。 你当系由佢决定咧，咁你谂通啲嘢啦，塞翁失马。 系 吓，你听过呢个故事噶啦吓，我哋听咗一万次， 一亿次 又系一亿次啦。但系我哋生活上我哋冇实用到，冇实践到。系我哋呢次衰咗，嗱个女朋友揈咗你咁啊，咁咯。你未听过我有一个老友嘅故事，我唔开名啦，唔开名啦。佢系立法局议员啦吓，即系曾经啦吓，咁系一个大党嘅领袖啦。咁佢出道嘅时候咧，就识到个女仔啦，佢嘅同事啦，哇，好靓女啊，好即系好对佢好 sweet 啦，咁样之类。但个女仔咧就逼佢去听道理，去教堂。佢话、你唔做基督徒咧就冇得倾。咁佢哋去到嗱谈婚论嫁，个女仔逼佢结婚。咁咧就啲 short 嗰啲三位讲啦，你都冇兴趣嚟听牧师讲嘢。嗱，你决定啦，你如果唔咩咧，就系咁先啦。咁结果佢好痛苦啦，嚟揾长哥啦。咁三位有一同长哥讲。我输咗俾上帝，女仔走咗， 系 都好啦，输俾上帝抵啦，抵啦咁吓。后来上帝就俾翻一个更加好嘅老婆俾佢，好到不得了。而家咧就系啦，幸福生活咗后至往后二十几年、三十年，嗱系咪先？嗰阵时佢痛苦到真系要死咁滞吓，输咗俾上帝， 人生都系咁嘅。 佢又识谂，我输俾上帝，都入面啦。全靠你佢咁样识谂啦，兜翻好啦， 好想知系边个人间讲啦，长哥一住一食 去厨房啦， 幸福厨房 系啊嗱，好快咁教你做芝士，长哥系芝士痴嚟嘅，好中意食芝士嘅。芝士有牛奶，又买好多唔同唔掂嘅嘢啦吓。咁咧、我呢几日做咗一个好正嘅芝士喎。嗱，好简单嘅啫，两样嘢做到噶啦。一样嘢咧就叫做果仁，你拣种果仁啦，巴西果仁啊、榛子啊，我呢次就用腰果最平吓、最方便。咁咧腰果咧，你将佢打一样嘢，打埋就得噶啦。嗰样嘢叫做水黑飞蚁，水黑飞蚁我哋以前提过咧，系种益生菌嚟嘅。咁你揾到佢咧，打埋，然后咧就摆喺室温啊，即系就摆喺度咧，就摆几个钟，咁变芝士噶啦。 即系佢发酵啊，等几个钟。 发酵佢都几个钟。 口感好似噶。口感好似芝士， 似到不得了。咁你要调啲味啦，加少少咸味啊，加啲香草啊，咁样啦。你要咩芝士都做到出嚟。 嗰室温就唔需要特别摆啲咩焗炉嗰啲，唔需要，就咁摆撇埋一边咁得噶啦。 系啦， 咁你想飞尔边度买噶啦？ 冇得卖嘅。系你去美国订翻嚟啦，或者有啲班 咧， 我哋 上 网开班咁样样就佢唔系卖俾你嘅，佢教你自己去养菌，一路越养越多，好发好大咁样吓。有机会又倾下，不过有芝士食吓，而且。好食，好有营养噶， 同好似好简单， 好似好简单，又咁简单吓。 多谢长哥今日嘅介绍，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继续同长哥再倾。 长哥，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嘉宾意见。